田七等人真的找不出言语形容，他们玩荣耀到现在，别说见了，连想都想象不到会有这么牛的人物。 高叔兄，墙里蛛丝爆了有四个。 田七跑去看了蜘蛛头领爆出的东西，向叶修汇报了一声，痛快地选择了放弃。其他二人也是二话没说，遵守约定，碰都不碰。 谢谢。 叶修道了一声，过去将四个强力蛛丝连进了包裹。 剩下的你们拿吧。 叶修也说话算数。 都你拿吧，都你拿吧。 游戏中在报出名字后罕有的谦让，因为对叶修的彻底折服，丝毫不拖泥带水的发生了。除去强力蛛丝，蜘蛛领主还爆了两个蛛毒液，一双15级的利木长靴，蓝紫青甲加3点力量，除此之外竟然还出了一把紫字武器，桃木太刀，等级15，重量2.6千克，攻速8，物理攻击165，法术攻击178，力量加10，智力加14。太刀是属于刀剑系武器，剑士职业选用，攻击力是法术属性偏高。其实在荣耀中，武器都是或物理或法术有个偏重点的。千机伞两项一样高，一看就是银武自制的手笔。相较之下，这把桃木太刀正好是和千机伞的属性持平。15级的紫武正相当于5级银武。不过这桃木太刀拥有附加属性，攻速又比千机伞高一个档次，单从属性来说已经优于千机伞了。叶修看到这把太刀也赞叹今天运气不错，蓝装的是 BOSS 必掉的，隐藏材料也是隐藏 BOSS 必出的，但之前的技能书和现在这紫武，那都是要撞大运才会见着的东西。就算低级装备很快会淘汰，但能有一把紫武器，在15级到20级的阶段，还是能比一般人威武很多。而且由于是紫武，完全可以用到25级。就冲这刀，原本不打算散人期间玩剑士系职业的玩家，改玩剑士先升级都是值得的。那四人都咽了下口水，尤其慕云深和月中眠，他们两个本来就在玩剑士系职业，这把武器真是十分适合。 哼，这刀没用，你们谁要是拿吧。 叶修这边看了看后，果断地选择了放弃。朱毒液和利木长靴也没有选择，真是完全按照他先前所说的在做。 高手兄，你还是都拿了吧。 田七很诚恳， 要不是你带我们，我们也见不着这些东西啊。 哼，要不是有你们一起组队，我杀蜘蛛领主也有难度啊。 叶修说。四人一怔，听到了没有，人没有说杀不了，只是说有难度。叶修果断地放弃，田七四人也就不再客气了，他们都是老熟人，东西分起来也和谐。猪毒液那是卖钱的玩意儿，谁脸都是一样，卖了钱再平分。利木长靴普通蓝装，大家胡乱摇了下点，最后被慕云深华丽的100点给秒杀了。至于桃木太刀，按他们装备玩的职业来说，应该是慕云深或是月中眠的。慕云深刚拿了利木长靴，虽然价值上远不能和桃木太刀同日而语，但还是痛痛快快地选择了放弃。月中眠最后拿到了桃木太刀，又激动又有些怪怪的滋味。首杀蜘蛛洞穴，现在又首杀了蜘蛛领主，这次经验大赏拿到，莫军校已经升上了12级，田七他们四个这趟副本出去也是必升， 接下来去杀普通 BOSS， 那是熟门熟路，很快解决。副本里出来，岳中眠又纠结上了。他之前已经是打定主意，这趟出来就离队走人的，但这刚刚拿到了桃木太刀，拿了装备就闪人，好像有些不仗义。闪吧不好，不闪吧，田七话都放那儿了，自己不闪忒没面子了。结果还是田七会做人，过来主动招呼了一声，好像副本里的话只是一句玩笑似的，就这么结过了。君莫笑领队，大家再入蜘蛛洞穴。比起月中眠的纠结，更郁闷的那就是蓝西阁的蓝河一行人了。蜘蛛洞穴首杀没拿到，三大隐藏 BOSS 两个已经被人抢了，他们这时是第四次进了副本，结果还是没有遇着，正苦逼呢。系统又是一条公告上去，蜘蛛洞穴三大隐藏 BOSS 剩的最后一个蜘蛛战士也已经被人首杀了。首杀蜘蛛战士的是三大工会之一中草堂的人马，而之前第一个完成隐藏 BOSS 首杀的则是三大工会另一家霸气雄图的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三大工会本该是势均力敌，但这次冒出来个叫君莫笑的家伙，目前第十区首杀榜上上榜最多三次，而且领着队伍把十级阶段的首杀榜抢掉了两个，弄得蓝西阁的人现在很没面子。要说隐藏 BOSS 吧，实在遇不着也只能说运气不好，但副本首杀那十秒现在想起犹自想吐血。首杀全没了，蓝河等人顿时副本吓得有些没精打采。 这个君莫笑到底什么来头，让那边村子的人注意一下。 蓝河有些烦躁地说着。让他们很没好感的叶修等人此时却是斗志高昂，副本出出进进，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第十区新开这一夜就这么在匆匆忙忙过去了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陈果一觉醒来已经是十一点了，临近中午，他本来生活挺规律的，很少睡懒觉。不过昨天第十区新开，跟着那个新来的家伙看了看热闹，弄得自己睡得也很迟。陈国算了算时间，发现这一觉也有了八个小时，满意的伸了个懒腰后从床上爬了起来。陈国就住在网吧，准确的说就是二楼的那个套间，和叶修同住一片屋檐。比起出来的叶修，陈果对这里的环境就别提有多熟悉了。他从小就是在星星网吧里长大的，吃饭睡觉做功课，学生时代起别人放学都是回家，而他一放学就是钻进网吧，为此可没少闹出误会。星星网吧是他的家，陈果从小就有了这个根深蒂固的念头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如此，他像经营着自己家一样小心经营着这间网吧。从网吧还很小很小，陈果也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如今家变得很大，可家里却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刚刚参加高考的那年，陈果的父亲就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陈果没有母亲，至少他的印象里没有过。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，家中亲戚讨论着如何处理网吧，如何安排陈果时，陈果想也没想，扔掉了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接过了网吧。在亲朋好友惊讶的目光中，像他的父亲一样继续经营着网吧，照看着家。一晃已经过去九年，现在的陈国完全有能力给自己买一套舒适的住宅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， 就住在网吧里，他觉得很好。在网吧里，他总是觉得踏实和平静，或许这就是家的感觉。虽是一个人，却不觉孤单。 哎，今天天气很好嘛。 站在窗边的陈国望着窗外，银白的世界让阳光愈发灿烂。 老爸也来晒晒吧。 陈国玩笑似的说着，拿起了床头那张和父亲的合影，放到了窗台，迎着窗外。穿衣、洗漱，陈国神清气爽地在客厅溜了一圈，看到储物间的门已经是开着的，探脑袋瞄了一眼，却不见叶修的人。 神呢？ 陈国嘀咕着。拉开房门，陈国立刻步入了他的网吧。网吧已经爆满，全因为荣耀第十区的新开，通宵档下去了，立刻就有早班档接上。每个屏幕上都是荣耀的画面，每个人都戴着耳机，对着耳麦，身临其境地说笑着，怒吼着。陈国下到了楼的前台，问了一下吧台值班小妹叶修的去向。小妹指了指吸烟区的身躯。 还玩呢？ 陈国大惊，迈步朝那边走去。吸烟区是一片乌烟瘴气的，叶修更是身处当中的重灾区。陈国拧着眉头，挥打着烟雾，冲到了叶修跟前，就掀他耳机。 还玩，不要命了你？ 叶修飞快转过头来，点了点声道： 走。 立刻扭回去，继续啪啪的操作。陈国扫了一眼屏幕， 蜘蛛洞穴啊。 嗯。 多少级了？ 17。陈国一惊，又细看了下屏幕上君莫笑的经验条，17级都已经快是过去式了，这趟副本出来稳升18级。此时距离12点整还有20分钟。新区12小时内升到18级，这绝对是一个开荒记录。虽然系统方面没有这种记录统计，但在论坛之类的地方，有无数人用这些数据来证明自己练级是多么的牛。陈国的下一眼看清是叶修的队友月中眠。陈国忽然觉得这名字在哪儿见过，细一想立刻回忆过来。 哎，这人不是昨晚刷你屏的？ 陈国指着队友列表中的月中眠。 是啊。那你怎么还和他组队？ 因为他刷了个屏，所以别人都不组我了。 谁问你这个原因啊？ 哼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难道和他刷屏对骂啊？陈国还是不理解，就算叶修不介意，可对方又怎么会接纳他入队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我估计他们开始加我入队是想设计我一下来着，但后来看我打得好，觉得我对他们很有帮助，就放过我了。 那你就这么甘心愿意给他们打工啊？有没有点出息啊你？ 没什么，还行。叶修一边说着，屏幕上一毛甩过，干掉了5人围攻着的蜘蛛王。陈国就见信息栏里刷刷刷一排整齐的系统消息，同队中的田七、月中眠、慕云深和浅生离齐齐对蜘蛛王爆出的装备选择了放弃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 我对他们帮助大嘛，所以他们非得让我先捡装备。哎，真没办法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也果断选择了放弃。优先选择权下，他早已经凑齐一身蓝装了，但这些家伙依然还要让他过目一下。陈国目瞪口呆，感情叶修的描述是谦虚了，他这哪是打工来的，他这是给人当老大来了吧？打完 BOSS 优先选择装备，这绝对是队伍中集核心的人才有资格，而且前提还是得在亲友团里，大家互相认识，才会让劳苦功高的人优先。但自己看到的这队人呢， 睡觉之前貌似还是互相算计过的仇人，怎么一觉醒来就全收成小弟了？ 喂，你给我说清楚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陈国这会儿是不肯罢休了，非得问出个结果不可。 就是我帮助大呀。 能有多大？ 带着他们完成了蜘蛛洞穴和蜘蛛领主的手杀。 你这一晚上完成了三个手杀？ 陈国震惊中，他的竹烟侠玩了有五年，一个手杀都没见过，人只玩了一个通宵加一个早上，12小时都不到，手杀混了三个，这对比太扎眼了。 运气好。 叶修说着伸了个懒腰从位置上站起，屏幕上一队人都已经退出了副本，耳机里依稀传来了道别声。叶修抓了陈国手中耳机，把麦送到自己嘴边，吼了两句再见，随即就登出了游戏。 好困，我去睡了。 要不要吃点东西再睡啊？ 陈国一边说一边打量叶修。老实说，他从叶修脸上真看不出什么困字。这人通宵了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，看起来是有点没精打采，但问题是昨天初次见面时这人就是这么个半死不活的颓废样，真看不出这么久没睡对他有什么杀伤力。 不用了，睡完再吃吧。 叶修关了电脑招呼了一声就跑。二楼那套间的钥匙昨天陈国也给过他了，开门回到自己那可怜的小储物间，蒙头就睡。要说这间屋倒是很适合白天睡觉，房门一关就靠顶上那个小窗的光亮，基本不存在什么光线干扰。叶修倒下后迅速就睡了，这一觉睡得很饱，再醒来时天又一次黑透了。很难想象一个刚刚经历完人生重大起落的家伙能睡得这么没心没肺。从床上坐起，叶修也没去开灯，摸了根烟点着，静静地吸完后起身出了房间。套间的两间卧室房门都锁着，叶修知道这两间，一间是陈国在住，另一间是一个叫唐柔的姑娘，据说是在星心网吧做醉酒的员工，已经混了快两年，不过这几天请了假没在。至于网吧的其他需要管住的员工则住在附近小区，陈国在那里租有一间套房专供网吧员工居住。叶修现在是那边的候补，陈国表示一旦有人不干走人，他就有机会获得一个床位了。